锵锵三人行，最近熊胆又成了个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首先呢是一个中医药协会的一个什么会长，还是 会长还是理事长， 哎，理事长，反正出来就说说这个活熊取胆呢，你们不知道它可以是很舒服的，那熊舒服的很，很有快感，就是然后呢就涉及到一个归真堂，他要出这个出产这个熊胆制品的这个企业啊要上市，那么保护动物的组织很多 NGO 呢现在就群起而攻之，就说反对他上市。可是别管这个啊，这公司要说呀，在公关方面这两年我发现体会很多，开始呢坐在前头，这两天一个劲儿的这个 open 呢，就说哎欢迎你们参观，甚至是发邀请给一些个这个头头脑脑的名人，说欢迎你们到我们这儿来看看，看我们是怎么养殖，怎么叫无痛无管引流这个胆汁，说你们觉得那个熊啊这个很痛苦，实际呢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实际上没那么痛苦啊等等，反正引起这个大哗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锵锵三人行有个微博啊，那天还给文道发那个澄清呢，这个现在我发现微博至少有个什么用处呢，我们要谈什么话题在上面可以预告一下，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哎很多朋友聊的可比我们好，你看我跟你说有个叫二代表的人，他说呀我就是挺不爽那个什么药协会长的言论，说什么插进去毫无痛感还很爽，当时我第一感觉会不会这会长的生殖器长胆上了然后这个 还插了很 爽，还得是私信 是吧，然后呢还有一个网上的人叫李土匪，哎他说的反映中国的这个社会风貌，他说呀我骂这个归真堂无耻，但是在此同时我心底里也很不情愿地称赞一声这帮孙子的诚实，他们取的是真胆呢，看来是这我觉得这人民群众的这个智慧啊，哎而且呢我得说有些人说的那也就值得咱们认真的这个讨论一下，他为什么说呢，他说我觉得我个人虽然听上去挺反对归真堂干这个事儿，但是我愿意提出个反面意见供大家参考。什么反面意见呢？究竟活熊取胆这个事儿合不合法？现在归真堂拿出来理由，归真堂那边的公关说呀，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国家呀。 哦，反对他还反对国家，上升到这层次。 对，他是合法的，他合法企业， 那也不叫反对国家。 养殖熊啊，我们用生产这个熊胆制品，这都是有正式的这个批准的呀。哎，这位朋友就说呀，究竟看他合不合法？说不合法，那别说上市，说立马给人关了。但是呢，现在看来这买卖是合法的，合法经营的公司，如果又符合了 IPO 的标准，我也弄不懂什么叫 IPO 啊。 IPO 跟这个是完全，等一下 ，IPO 是一个， 我先说完啊。他说，那凭什么不让人家上市？上市也许不符合道德伦理，可是道德呢又没个标准，这也是一种意见。你看，当然也有些人就在说拿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这样一个公司上市，其实呢我们反对的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他会不会坑了股民？你明白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就是说比如说目前来讲它是合法的，可是照现在的这个潮流啊，这跟全球暖化这意思一样，它上市之后政策会不会变？国家对于这个活熊取胆这事儿，会不会政策环境如果有改变，那到时候这个 那就圈钱了，等于是股民投资进去到时候全赔掉了， 所以这也是某些人一个反对的理由。 不，现在这些公关呢水平太高了，而且还不单是这样，就一方面是 NGO 是讲这个国际的动物保护啊什么，讲了一套好像普世价值的观念，他那边的理由啊，他还爱国主义呢，他说什么，他说背后都是商业利益操作，那个中医协会的还是归真堂的，就反正是熊胆派的人了。 熊胆派的人 说什么呢？他说如果在中国禁止这个活的熊胆的话呢，得益的是几，就是用一种替代品，而那种替代品呢目前是什么德国啦，什么什么什么日本啦，反正是几家国际大公司占了很大的份额在中国的市场上，换言之，如你要打击他这个活胆的活熊的取胆的话，目前得益的就是外国公司， 那听上去有点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，这样的，然后又讲了什么中医的有多少多少原理啊什么，就我很不喜欢这个拿这个爱国主义在这里来说事哈，我觉得假如是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假如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取代活熊取胆，而目前暂时是被国外公司垄断的，那国内公司应该直起直追，应该打破它这个垄断。对不对？那你要说的不活熊的东西造的一样好，那我们也往这个方向努力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我们就坚持我们一贯，因为我看了他们的介绍哈，这是惨不忍睹的。这个要是他实况转播的话，我估计这个，而且中国人， 但我弄不清归真堂是怎么回事。归真堂说呀，无痛无管，你可以先看看，咱就说这特残忍的那种。我们有这个照片嘛，就在网上也传的很多。你看，就说这个黑熊啊。就是这个他们有叫月熊啊，就这么样的被取就是引流，因为它得日夜不停的那个管子就得插在里面嘛，管子插在里面，然后就铁笼子，而且怕这个，你再看下一页，得穿上这个铁背心，怕这个熊啊抓伤口抓烂了感染， 他连自杀都不能自杀， 自杀都不能自杀。到你看， 这就是在取胆汁 啊，取胆汁嘛，说是什么100%都是癌症，这些熊，然后你再看。这个这是啊，归真堂熊胆粉。 我们刚刚看的那些熊啊，你不知道，按照他们的想法，那些熊你看着粉彩穿底背心，它爽着呢。我觉得是这样。这几年有一个很奇怪的论点啊，应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就这几年中国的整个国家不断的强调爱国主义，从上到下，那么乃至于给了很多商人一些借口。比如说除了现在我们说是我们是为了爱国的理由，支持民族产业的理由，继续让那些熊爽之外，还有一件事，记不记得前几年这几年一直在讲我们的乳制品不是出问题吗？ 对对对， 说我们的奶有问题。 对， 那结果有些我们这些民族企业呢就出来说，你们老说我们奶有问题， 你们在帮外国， 你们用的是一个外国标准，国际标准，你们呢目的就是打垮我们民族企业，让外国的奶乳制品企业称霸中国，所以为了国家的利益，我们应该支持我们自己的标准。他的潜台词就是，为了我们爱国，为了国家利益，我们应该继续中国人喝这些奶。那我们喝这些奶，把我们喝坏了，我们好歹也叫为国牺牲了。 正好可以给你们穿插一下，人昂山素姬是怎么聊爱国的。昨天我的朋友刚发给我说，昂山素姬对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说这么一段话。哎，昂山讲，爱国主义啊，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。不过，我认为这种爱不应该是那种跟仇恨相连的爱。对于那种让你们恨别人的爱国主义，我是不相信的。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人们独立，希望他们有安全感，希望他们生活富足，希望他们诚实守信，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。昂山素姬因为这个给关那么多年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有时候人民群众真比咱们会聊啊。你像他们还有个叫毛毛虫总队长的说，这个野生动物生在中国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说刚在澳洲上学的时候，听同学说学校有个华人学生逮了只野鸭杀了炖了吃了，结果被室友举报，被遣返回中国。这是讲笑话啊。但是有一个啊，有个叫西松流的，他说呀，有多少人是素食主义者？平时我们吃的肉就算不是我们杀的，也是我间接杀的吧，杀死的动物就不痛苦吗？同样是人养的，熊就比鸡鸭牛羊神圣吗？或者说你反对的只是给活熊造成的痛苦，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多养点熊然后杀死取胆吗？哎，还有一个又引发我们很多思考，就是说有个叫蜜糖化夫饼的，他说呀，西方人很少以这个怪异的食补来强身健体，他也没中医，可是西方人照样有能力活100岁，对吧？而且人均生命年龄好像不比我们中国人低，我们是不是为以进补为名在摧残无辜的生灵，发某些人的私财呢？说任何一个生灵都是生态环不可缺的一环等等，你看这些也让我们很多。 其实我听过有很多中医跟我讲过，说其实熊胆的功效的确是真的。那 但是也听过一些中医教授说，以前我们按照古方的来讲，童子尿的功效也是真的。 哎，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少用童子尿入药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里面有些观念的变化。我觉得对于那种说你杀什么动物其实都很残忍，那为什么毒后熊呢？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善待蚊子呢？干嘛要打蚊子打蟑螂呢？对不对？ 这种讲法，你们的同伙才扫地不伤蝼蚁命吗？ 没错。但我觉得这种讲法啊，讲得太绝对了，我们不需要这么来讲这些问题的。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个比如说像台湾最专门搞动物伦理学的钱永祥教授，他前阵子介绍我看一本书，我觉得里面讲得很好。那个学者的观点是说呢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啊，其中一个要素是什么？就是残忍的减少。 嗯， 其实你看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啊，比如说我们以前还有酷刑呢，满清十大酷刑什么，我们现在为什么都不用了呢？就你发现整个人类的历程是一个残忍程度的减低。很多人会变反驳说二十世纪有很残忍啊，南京大屠杀什么死了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有一个哈佛的学者 Steve Pinker， 他就做一个统计，发现的确因为战争、因为人杀死的这种数目，其实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在下降。二十世纪有很多大屠杀，但是其实没有十九世纪那么严重了。我们不断的在减少残忍，没错，我们吃肉也会带给动物痛苦，但是我们总体上是希望尽量减轻残忍的程度。这个残忍呢，他因为他的背后不想残忍是人的很基本的一种心理，这个心理使得我们不止不想对人残忍，也看不惯对动物残忍。所以你比如说像今天十年前中国很多人还会觉得吃猫吃狗没问题，你看今天年轻一辈他们大概都不想吃了，对不对？ 嗯。 同样的，我很记得我们十年前在锵锵讲保护动物的话题的时候总是会被骂的，人家说，哎，你人都顾不着你还顾动物。但你看这回黑熊这个事儿，你有没有觉得中国人变了？这就在进步。而且呢还要注意，就因为想减低残忍，所以现在屠宰肉食动物、食肉动物的方法也在变化。 对， 比如说都强调怎么样减低那个牛那个鸡的痛苦，都是这样子嘛。 对，还有人呢也是这样，即便是要判死刑也让他死得很快， 对， 就不把他凌迟。 对，啊， 你看以前死刑的话我们要剥皮啊，凌迟 啊，腰斩， 延长他的痛苦。 对啊， 以至到一个惩罚。那动物也是这样。 嗯， 他因为从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讲，人都是这个大自然的一链嘛，那所以你抱去吃一个小的动物，它在某种上它是合理的，但是很少看到那些动物它会不吃在那里玩， 搞你搞半天， 搞你搞半天，甚至在那取乐，这个呢，它连动物的本性都不容， 就它不会刑讯逼供， 对，它不会来折磨你， 对， 所以这个道理哈，我顺便想到了葛浩文教授有一次讲到这个吃人的各种不同形态，因为从鲁迅的这个《狂日记》引出来的话题，原来吃人呢，其实各个民族、各个宗教其实都有过， 对， 但是有分别。比方说一般什么情况下是大家都有的呢？就是说你不吃你要死了， 嗯， 就是大饥荒，饿到就是像这个杰克伦敦写的这样，就是说你跟狼在一起，你不吃你要死，这个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你吃人是人道的，就是说你为了你的生存。 嗯， 第二种呢，他说是为了仇恨，就是说你太恨他了，你把他杀了以后你还要吃他的心肝炒来吃，或者是把他的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拿来做纪念，这种文的。但是问题是第三种是最有争议，他就讲中国有的国家没有，就是说他拿来做好味道，他拿来补身体，甚至于他拿来做一个道德的美行来歌颂晋文公，从而下面的打车大腿割块肉变成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一个礼赞，还有以前鲁迅最痛恨的小孩杀掉给父母吃， 或者割骨， 哎，割骨 事情， 哎，就这样的一种。这你看同样是吃人吃人，你还有不同的理由。那一样，今天我们对动物也是这样的道理，你要吃鸡吃肉，你把它杀掉你吃它的肉是一回事，像现在的熊你把它生出来，刚才那个网友错，他说野生动物，它不是野生动物，它是人养的，然后从小到大在这个笼子里永远跟它插一根管子，每天在外面它就等于是一个液体的提供器，一个， 对啊， 一个拿钱的 ATM machine 就在那里弄，那人就会，人其实这个时候不是怎么对熊的问题。 我问你啊，假如说我们改良了，发明了一种方法让它不疼，比如说麻醉啊或者什么，但是呢 就是引流，整天引流他的胆汁， 嗯， 这是不是同样是残忍？ 这还是看大部分人，就是这个其实是人的事情，不是选民事情， 没错。 要是大部分人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这个事情就是会被一般的道德允许，就会通过法律。 你说的对， 大部分人不舒服了，这个事情就是不对的。 你知道吗？这里头有一个，就所谓我现在慢慢明白，公道所谓自在人心呐。 对， 其实公道也不见得等于什么绝对的正义。 当然， 公道就是大多数人的一种共识。 对， 你比如说连动物保护也有这个极端的， 对， 和较为普世的之分。你比如我最近看有个组织，公布最差衣着的艺人名单。把这个章子怡、巩俐排前两位， 嗯， 为什么呢？ 穿皮草， 皮草，穿皮草。他们还有评语，你看，说对章子怡的评语是：虽然她总在演饱受压迫、向往自由的角色，但是现实中那些被囚禁的、失去动自由的动物，却没有引起她的恻隐之心，云云啊。 嗯。 但是你看，我就觉得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反响没有那么大。 嗯。 为什么呢？这好像就是因为啊。就是相当一个多数的人还觉得穿个皮衣嘛，我们好像都在穿。 不不不，它中间还有差别。我最近还看了最新一期的 Grammy 发奖，那很多人穿皮夹克，但是你要是穿这种草，就是皮草，皮草有差别。你要是穿的那种带毛的，就是貂皮的那个毛的，你这个演员就是笨的。就是你要做公关，你这个形象就是没有。但穿皮夹克上去，这个人其实你要严格科学来讲，就是 都一样， 哎，好像都一样嘛。那你还有很多人反对穿皮衣的，说皮鞋他照样穿嘛。 对啊， 对不对 啊？ 但是这个里边还是 你皮带你总得扎， 还是我觉得人性共同形成的一套标准。现在这个标准的临界线在中国就到了活熊。 不过还是我要指出一点，你们刚刚说的其实是有漏洞的。平常你的皮带、皮包、皮衣、皮夹克、皮鞋那个皮啊，那个动物啊，比如说那个牛，通常是牛皮嘛，那个牛呢本身的肉是被拿来吃的，然后再取那个皮。 嗯嗯， 它很多这个皮厂的皮的来源，它可能是定了一些，它要宰那个牛了，拿那个皮，那个肉是拿去卖的。但狐狸呢，但貂呢，不是不一样，那是专门为了它的皮来取的。这点分别不同， 哎， 然后第二呢， 它有些名牌还专门养， 对， 就是说新石器时代的人，他们穿的衣服必需品，嗯， 对， 只能是兽皮， 对，没错， 它就是专门为了这种兽皮毛， 没错， 暖和， 没错， 打这种动物。 是新石器时代的时候，男人娶女人的方法是用棍子把它敲晕了带回山洞去， 哦， 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我们人类很多东西在变化。 对， 我们不能够那么绝对的去讲说，哎，什么石器时代我们还怎么样？以前的时候，不要说石器时代，铜器时代的时候，我们对待老人的方法是把老人赶到山洞去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因为他没有生产力了。 有山解烤嘛， 对， 嗯， 这是世界上很普遍的现象。人类文明的确在减低残忍程度。 嗯。 那我觉得有一个固定的道德标准，这个道德标准是不想残忍，但那个残忍可接受的范围的大小，则是不同的时代社会是有一个 不同的地域 在这边， 不同的民族。 那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是大家不断在扩张的。 所以 就等于说，我们以前判一个人死刑，我们可以腰斩他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腰斩他？ 要千刀万剐。 我觉得这聊深了呀，就是王阳明的那个心学了，就是当年王阳明的就是个恻隐之心， 对， 人皆有之， 你要发展， 你看见黑熊这个样子是人，你的天良，你能不恻隐哈，嗯，咱们去点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看来这个不从悲惨的动物啊，也得找代言人，你就看谁给他代言。 嗯， 你比方说现在这个研究西药，你用这个小白鼠，我有时候就很想代言。这就是说，哎，这就比黑熊还惨呢，啊， 对， 各种的药这么弄你，啊， 对，没错， 它也是个生灵啊，对吗？ 对。 可是呢，勉强可以说是为了人类的这个治病这个东西，嗯，有个西方科学似乎就司空见惯了。可是翻过来说，这个胆汁这个也有个问题， 嗯， 似乎说是为了一个治病吧，嗯，但是这里面啊，确实又关乎到，要不说又有一个中医的， 嗯， 这个争论，你知道？我这个看见方舟子还写了一个东西，但是咱一是一二是二啊，方舟子说这个事儿，跟我最近听一个中医讲的，他帮我调理身体，正好可以验证。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中国人觉得胆主决断， 我说哎对，所以我老是没法有主意呢，没法选择呢， 说没胆气， 对，没胆气，就做不就决定，犹豫不决，胆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必须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子时睡觉， 对， 因为这个时辰呢是你的胆经休息的时候。 哎呀，我那个阶段长没睡觉， 那没准，所以你看你决定都是选择困难症，你做不出决定， 所以要靠熊胆， 没准， 而且熊这个意象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哎，给你一个兔子胆你就没意思了嘛，对不对？ 老鼠胆更没意思， 老鼠胆，对吧？ 在这个方舟子呢，他从科学的角度讲，他分析来分析去啊，他说中国人的这种以形补形之类的，真正说这个里边科学家讲有一种叫熊什么去氧胆酸之类的东西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。 这个在西方也就是贵的人有钱的人。